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24.7摄氏度。目前影响本市的大范围降雨天气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强，外出要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见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波动。目前呢，本市的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于去登山。另外呢，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另外呢，因为前期的降水对空气污染物的清除作用啊比较显著，扩散条件呢也比较有利。今天白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本市的最高气温呢将攀升到32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热。另外呢，今天大气透明度非常好，所以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是5，照射强度很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北部地区，目前呢西北五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在肖家河桥桥区自西向东方向呢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拥堵情况。在西四环路，目前这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西四环路的沙窝桥一直持续到这是从西四环路的月各庄桥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呢是从六里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莲花桥桥区。在西三环路的中段，同样呢也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新兴桥一直持续到航天桥的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从白纸坊桥一直呢到西二环路的复兴门桥，现在车辆处于严重拥堵情况。从复兴门桥桥区呢到阜成门桥桥区，车辆呢也处于拥堵状况。除此之外呢，在西二环路的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同样是从月坛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霍家楼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安比小朋友呢奔东北了是吧？ 小朋友叫他挺亲。你这是惹多的祸吗？ 反正他奔东北了是吧？北京这两天算是消停点了啊。 是。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这个救灾的一些行动了，大家呢也是提前的做好自己的准备啊，比如说家里面漏雨什么的该修修，因为雨季毕竟还没有过去啊。 对， 虽然天气好了呢，那么自然的也挡不住大家出行的脚步，因为毕竟是暑期嘛，天儿稍微一好，大家呢就愿意出门溜达溜达走一走。那进入暑期，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啊，暑期以来北京南站派出所已经破获了七起诈骗案件，抓获了不少嫌疑人，特别是提示哪些呢？就是年轻的女子，这些骗子啊，现在呢其实也没出什么高招，就是说以丢钱包啊或者现金不足这样的行为呢，来博得他人的同情心，进行钱财诈骗。 对， 你想啊，咱们帮团里的这么多听众，这么多帮友，都是热心肠，都是善良人，架不住他这一说啊，再挤出几滴什么的眼泪来，你就上台当了。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呢目前这个骗子呀，现在呢专门盯紧了30岁以下单独出行的年轻的女士。所以呢咱们也是提醒咱们的孩子们啊，要提高防范意识，因为年轻女孩更加具有同情心嘛，禁不住别人的三言两语。如果您碰到这种陌生人搭讪，首先呢要提高警惕，另外呢他需要一些什么特别求助的话呢，你可以说你去找警察叔叔， 对， 你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地铁啊或者是火车站，他有很多这种服务人员， 对， 民警的工作站，你可以先去那儿。如果你自己能够确认他真的是哈，咱们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如果说拿不准的话呢，真的不能让骗子给忽悠了。 包括就这些，咱们说装出一副特别可怜的样子，说什么这个我就要买个馒头钱就可以，或者说这个什么钱包丢了买个什么回程车票这些啊，别的地儿咱不敢说，拿咱们北京来说，咱们的这些救急救助的这些体系是非常完备的。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些情况，说已经饿了几天没吃饭了就吃口饭，我们政府部门在各个我们说这个区县啊，人流密集的这些地区，全都有我们的这些专门做救助工作的这些基地，相当于是啊，就近随便找个警察都可以把他带去。包括你说回程车票没有，你要真说人家查实之后是遇到这种情况了，都会由我们的政府部门把人给送回去，根本不需要采用这种说跑大街上挨个来，尤其怎么着路口扒窗户那些。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骗局，有人经历过了，一小伙子就装成一副什么这个骑行什么的，自行车那种骑行啊，什么进了城以后，然后钱包人偷了，结果就有懂的人说，你把你头上那头盔卖了，够你去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那个城市的火车票，就根本他就不是说没钱或者怎么着， 对， 纯粹骗人。 不要利用善良人的善良心和同情心啊，我们自己呢也要提高意识，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就去帮助他，但是呢有些人明明不需要，我们没有必要浪费我们的善良。 没错。 好了，暑期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支招，我们这里的听众那真的是有困难，需要大家帮。 对， 大家呢可以集思广益啊，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反馈、意见等等。另外呢，如果您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微信到京城帮帮团。我们今天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想问一下，就如果啊，爷爷是80的话 啊， 那么孙子或者是孙女儿大概是多少？多大岁数？ 这可大可小， 就是平均吧，平均吧，啊， 所以差不多应该在20到30岁之间吧，平均水平。咱们就都打着，响应国家晚婚晚育的号召，30岁的时候生的下一代。 哦，那我估计这个发求助信息的朋友应该是这个年龄段的啊，但是他没有说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就想请帮团里面的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啊，帮着推荐一首歌，他说我想在我爷爷80大寿的时候送给他当做特殊的礼物。 他如果这首歌是老歌或者我不会唱的话呢，我可以在网上学。他只是现在呢很纠结，不知道该选一首什么歌送给爷爷。这份孝心哈，咱们也先点个赞哈。送一首歌给爷爷当做礼物，八十大寿。八十岁的老人家是经历过很多年代和时代的哈。 是。 这个咱俩还真没什么发言权。 也有，我爷爷像那会儿要是这个晚年我们说家人一块聚会的话，就是孩子们就想着就唱点爷爷能这个有共鸣的感兴趣的歌。后来想来想去，就都是当年在监察机边去打仗的时候那些歌，太行山上什么的。 对，我觉得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吧，可能就有两种想法啊。就一种呢就是唱那个年代 对 大家都喜欢都熟悉的歌， 是 对爷爷有感触的歌。另外呢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就唱爷爷天不知道的特别新鲜的，甚至你都可以载歌载舞的那样。 我们一起学猫叫什么的是吧， 就类似那样的嘛。在你看寿宴上嘛哈，这个气氛很重要啊。就是关键是一种是动情的，一种是相对来说搞气氛的，是吧？ 对对对。 好，大家可以帮着推荐推荐， 想想啊， 什么都可以啊。下面这事儿啊，我估计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遇到过 啊。 我妈那会儿就遇到过 什么事儿？ 当然我们家小朋友现在长大了 啊， 这事儿没有了。他说我的手机啊经常被我淘气的小孙子藏起来，有时候他还给关机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找不着了。他有什么好办法吗？你说老人帮人带孩子，有的时候呢孩子自己就拿手机玩，你说你不给他吧也不行，因为老人有的时候你需要给他做个饭呐、什么让他自己待会儿啊，他拿手机嘀咕一会儿啊，这个也未尝不可。但是孩子淘气，老把这手机给藏起来。我们家小朋友以前藏到过地儿啊，我告诉你啊。厨房锅里面。 哦， 打开盖儿他给塞锅里面，也姥姥老在厨房里面忙活嘛。 这是有想法的孩子呀。 对，然后什么衣柜里面 啊， 鞋盒子里面 啊， 这都算比较正常的，你知道吧？最可气的有一次是藏在那个米缸还好，藏在那个花盆的夹层里面了。 他就是故意要藏， 就是故意的嘛。他觉得好玩，因为那会儿孩子小，就这是大家伙一起集体找手机啊，他觉得特别兴奋。哎呦，这大家都为我的事儿忙活啊，就他这么一种想法。当然现在大了，他懂事了，他知道不能这样了。但是确实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孩子会有这样的情况，你跟他说。他似懂非懂，但是孩子现在不能打了啊，不能打。 小孙子要是小孙女我反对打，小孙子还是可以打的，我觉得。我们哪个男孩不是被打大的。 行吧，就那个年代可以，现在可不行了啊，那都舍不得，而且打也不是唯一的办法。大家可以帮着想一想，就是一方面呢可以继续教育啊，继续教育孩子，这不能什么都藏什么都动，这电器嘛家里人用的很重要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弄不明白，他不听话，他就给你藏起来了。我们自己得有自己的这种保护手机的方式方法呀。你想他关机了，你就打电话找都找不着。 关机是真没办法。包括像苹果手机这种，就是能够有找回功能的这些啊， 都得在开机状态下， 也得是开机状态，能让它发出声音，就是你什么时候开机了，马上就能把这个位置给我发过来。但是如果说本身就处在关机的状况，这是真没辙能让它去出声的。 对，因为新的手机吧，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自己用语音设定一个什么词儿，比如说宝贝，或者说什么大鹏， 响应就相当于那些什么音箱似的， 他一听到之后他收到了，他自己就响了。但是他是在开机状态下，但如果说给关了机了的话，大家给想想还有什么辙啊，能找回丢失不久的手机啊，在屋里头啊。 你看最后我猜啊，结果就是回到昨天那个天气，你知道，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没别的招 啊。您别往心了去啊，别当真啊。好吧，如果下手轻点儿， 这就当妈的心态，我跟你说。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估计不少女士也碰到过。 这个他说呀，我有一些用完了的香水瓶，哎呦，这用的时候也很好，用完了以后看着这瓶子也是越看越爱，这么好看的瓶子就直接扔了，可惜。这能发挥点什么余热不能，或者是哪有回收这些瓶子的地儿？ 回收这没听说过，是吧？而且就这东西，你要真说它回收了，它有可能造假， 对， 我们也不提倡啊。 不提倡。 但是说这个废旧物品利用，而且确实有很多那个，尤其是一些品牌的，或者是国外奢侈品牌的那个香水瓶，真的非常好看。 是 啊， 是， 你得真是舍不得扔，我也有。 哦， 但是它确实 就扔了是吗？ 不就没扔啊？就是你舍不得，你就跟那摆着看。看瓶儿呗，因为有的吧、能打开那个口，但是很多是打不开的。 对， 能打开的你好歹说你可以当个什么 小东西哈，插个小花、 嗯、 但打不开的那个， 它就跟那个茅台什么那瓶子似的，是吧？ 啊、 只能往外出，不能往里进。 对，它真打不开。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嗯、 大家可以开动脑筋啊，脑洞大开一下。 像你说那种特好看的，我觉得就是摆桌上当摆件就行，也不用想什么别的。 但太多了的话，是吧？就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好的话，太多的话， 哦、 其实也挺占地方的。 对， 它擦起来还挺麻烦的， 对 对对，一个个擦。 哦、 有人喜欢就专门摆一溜， 嗯， 哎，也挺好看的， 对对对， 完全当个装饰品了，是吧？ 嗯。 人家还留电话了，好认真啊！13601064879，13601064879，大家也可以把想法直接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 好， 或者哪位特别喜欢这香水瓶，您就喜欢，您可以。 您收了， 您收了，您收了啊！来，继续。 这位朋友呢，想打听一下啊，说以前啊，在平安大街附近有一个专门卖各种遥控器的市场，现在还在吗？我们家音响的遥控器坏了，想配一个。他电话呢是13071183422，13071183422。我知道您说那个，就是原来在这个平安大街护国寺那块、 嗯、 西四对面那一溜都是电子市场，各种这些产品都有卖的。现在如果说那个市场您去找真的不在了的话啊，也问问听众朋友，谁知道那市场还在不在，在您可以去那儿买。要不在的话，您在您家的这个小区，基本上咱们北京反正各个小区都会有一些也是这种市场性质的，只是不是专卖遥控器的啊，你包括什么服装啊、鞋袜呀、啊、就那种小商品这种性质的市场，里面一般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专门卖小电器的这个柜台，包括什么打印机墨盒啊、什么什么光刻录盘啊，然后就是像遥控器这种电子产品，它有那种万能遥控器是可以去学习的，就是您把您那个品牌跟人家说了，人家那个卖东西的人自然就知道给您调出来跟您的那个音响产品一套的那么一个模式，您拿回家试试，不行他再帮您切另一个模式，怎么着反正都能给您把这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不难。 行吧。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也是打听一个地儿啊、 嗯、 他是希望能够在亚运村附近找到一家自行车的实体店， 嗯， 他想买那个24的高板的女士自行车， 哦、那样式的， 对， 嗯， 他应该是想买哈，他就写成想卖了， 想 啊， 对，想买， 想买， 嗯、 就是在亚运村附近嘛，估计是离他们家近点啊， 对、嗯， 那住在那片的听众朋友们，您帮着想着点，那片有实体店吗？现在自行车实体店还真是不太常见了哈， 过了马路，在那个叫什么，就中华民族园那一溜有、 嗯、 就是就相当于北土城路横着那条街，街上有一家就那个挺大品牌的那个自行车最有名的那么一家实体店是在那儿，我不能提牌子啊，但他们家有没有高半的这个车我不知道，他们家净出那些什么专业的那种户外的那叫什么越野自行车什么特轻便的那种，您说的这种就还是比较我觉得贴地气的，就咱们家用级别的这个车我不知道那儿有没有，那儿都特贵。 什么叫高半的呀？ 高半就这样弯半的，咱们平时骑不是这么骑吗？就是、 那不就有点像赛车是吗？ 不是，它跟赛车是那样弯回来以后你弯着腰骑的、 嗯、 赛的自行车，咱们平时骑的自行车你是相当于坐在这儿，这手就相当于咱们搭在桌子上一样，高半的那个呢是你的手是这么着抬着，你挺像一个猴吊着那根杆似的骑车那个样子、 嗯、 你见过猴骑自行车吗？ 没有。哦，马戏团里见的。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那种就高半自行车骑出来的效果就跟那样似的，就跟一个人就那么手抬在那儿搁在那位置那么骑，有的人就爱那么骑，他觉得那么着稳的 啊、 嗯， 行吧，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啊。这位听众也是想找个东西，他想问一下，在通州梨园的，呵，一下从这头奔那头了啊。通州梨园附近哪有卖洗手间的洗手盆的 啊？ 就是那种家装用品的啊，就是家里面用的啊。 看通州哪有家居市场呗，这种。 就是梨园附近吧，估计他可能对那边不太 熟， 或者是刚搬过去。你看。刚装洗手盆嘛，估计是不是刚搬过去哈？ 盆、嗯、 哎，哪位住那附近啊？您对那边比较熟，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家装建材市场可以给他提供一下、 嗯？ 他没留电话，你就直接发到我们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啊。 好， 嗯，这位听众问了个手机方面的问题 啊， 他说如果我不再用手机微信了，就微信我就不使了， 不使了，嗯 啊，您这是要干啥呀？微信都不使了，那么原来微信里的文字、图片这样的资料。有什么方法保留吗？可以留在什么地方？ 有， 但是您要是说连文字什么的全都想要的话呢，可能稍微的麻烦一些，肯定是可以实现，就是您把您的那个就现在您还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点进去跟每一个人的对话，它不是里面就有您所说的这些文字和图片什么的吗？那些图片您可以把它做一个批量的选择，就长按住这个图片，它就会弹出一个小框来，里面或者是写的多选，或者是写的更多啊，在这种情况下旁边就出了一溜，您可以或者是打勾或者是点点，根据手机的系统不一样啊，您把您要保留的照片都给点上，然后呢统一进行一个叫做保存到本地或者保存到相册这样一个操作，就都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存到您的手机的相册里面，然后再用我们以前说的方法从相册里导出来就可以了。文字啊，苹果系统的稍微的困难一些，如果您用的是安卓系统，现在呢有很多的第三方的这种备份软件是可以把整个微信里面的这个文字啊都进行一个统一的导出，也是用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选中所有的这些文字资料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名下所有的通话记录您都想保留，也是点击弹出来的那个对话框，选择一个就是叫做备份功能，它呢就可以把它导成咱们特简单的那种文本格式 TXT 格式的那种小文件，通过这些第三方的软件您可以下载一些，我们的这些什么手机什么转迁移助手啊通讯录啊什么的都有这类的这个功能可以做备份。 好，祝您能够听得明白啊。不过我就觉得您要是连微信都不使了，您是不是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呢？我由衷的有点不舍啊。 也许我觉得人家是想换一个号，这个号债主太多了。 你不能往好处想点吗？啊， 还有一个 招你惹你了， 还有一个微信的问题啊， 正能量啊啊、 哎、行，这位朋友的手机他说是安卓系统的啊，这个手机微信原本呢一直都在后台待机模式运行，用的时候呢一点就开了，可是现在我怎么老是一启动微信他就重新进入，就进那个开机那个界面得等半天，这是为什么？你用安卓系统你知道吗？ 我对不起，我没听，我刚才在看大家发来的反馈信息呢。 你正在看那香水瓶怎么办？ 对啊， 这个手机微信本来即便咱们给它最小化，它也在后台待机运行呢，但现在这位朋友这手机每次一启动微信去点它都从头开始重新进一遍，就等于没在后台待机，这是怎么造成的 啊？你问我呀？ 对啊，还没听见是吧？ 这我一般这种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不过脑子了，要不然我叫你来干啥呀？ 您注意一下，您是不是每次用完了以后安卓系统有一个内存清理的这个功能，您是不是每次用完了都给它进行了一个自动清理，或者您手机里面装了什么第三方的这种手机助手的软件，它有的可以设置就是待机状态下自动清理后台程序，它就把所有的后台程序都给退了，这样就导致您每次启动微信的时候都需要重新进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您的手机内存可能不够，您在把微信最小化以后啊，又去运行了其他的程序。原则上如果我们运行一些小程序，就占内存不大的程序，是不影响后台的这个程序的，但比如说我们启动了一些大家伙，比如说这个图片处理的软件呀，或者像地图软件呀，这些一旦启动会大量的占系统的这个内存，它就自动的把后台待机的程序给关掉，所以当您下次再使微信的时候它就要重新进入一次，这个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您只能是勤看着点儿。 嗯，行吧。 嗯， 好， 基本你也没听懂，我知道。 不是因为这个哈，这种话题我就不参与了啊， 不参与了 、哎。你说的时候大家听着就行了，我就负责赶紧这个整理其他的一些新的信息啊，要不然咱有时候真的忙不过来啊。那个你辛苦了啊。当然我也辛苦啊。 人那些演戏的时候，这对手戏啊，两个演员，一个人在这边呢，就是正经的说台词，另一个人因为提前不做功课，不背台词，就在这背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就是这种感受，你知道？ 好吧，不，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 这没闲着， 我 这、 哎、我知道， 你看这信息哗啦哗啦往上上，是吧？ 他那已经攒了一大堆了， 不整理行吗？行啊，咱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你看，比如说这个给爷爷送什么歌当礼物， 是 都有反馈 了 啊。 嗯， 这藏手机的怎么办也有辙了、 哎、 啊，香水瓶该怎么办也有辙了。咱们等会儿再说啊，大家可以继续把信息发上来。咱们先说几条转让 的 物品啊，转让的东西也挺多啊。 嗯、对，这位朋友转让啊，叫全套家私。适合这词儿用的，这是港台那边使用的方法哈、 嗯。 对啊，其实就是家具，适合两室一厅使用，120平方米左右的。哎呦，谁家两室一厅120平米？您这房子也太大了。 两室一厅120啊？ 这那种豪宅吧，这得是。 差不多。 厅大一点嘛，房间大一点， 大点的 啊、嗯。对，但一般很多两室一厅是那种30一厅的。 对，咱们现在主流的这个房子格局，一般来讲90平米，两室一厅多见一些啊。 行，这事儿不归咱们讨论啊。 行， 人家有家私要转让啊。 有双人床，单人上下铺的木质床，原木色的双开门大衣橱两组，书桌棕色推拉门大衣橱两组，冰箱、彩电、洗衣机、电风扇、空调、冷气扇齐全，全套，这都不要了，这是打算搬家，我估计是。北京大学附近需要您上门自取，这叫取就得拉辆车来了，这价钱只能面议了，东西太多了。电话是13520630084，13520630084。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那种盖车或者盖什么东西， 扇布， 扇布。对了，13米长6米宽，防雨、挡风又遮阳。啊，扇布遮阳的不多，主要还是防脏东西。对对对，在东五环啊，电话是13520116775，13520116775。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美的的电风扇，说在网上啊卖179，他说没用多久，我们家就装空调了，就压根儿没使这个啊。说收着也占地儿，有需要的朋友呢，您80拿走吧，他在西城啊，说公交地铁都挺方便的，电话是13439169506，13439169506。确实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还是愿意使风扇，空调它有时候 风冲 特贼， 咱说那风硬、 嗯、特别贼。 对，嗯，其实这种电风扇我跟您说，如果真要是转不出去的话啊，我教您一办法。 嗯， 但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用处不大了，因为最近咱们空气治理的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污染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嗯， 以前那会儿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就单买了一个特便宜的那个滤芯儿，你知道，就是几十块钱的那种级别的那滤芯儿，就拿个松紧带往电扇上一绑。 哦，就当简易的过滤器使了。 就你也甭指它像那种什么正式的空气净化器说能起到那种效果，但是你就这么着把这电扇一直在这开着。一个星期之后，你看那个滤网就已经黑了。 哦。 就空气当中的这些杂质这些微粒就通过这种方式在这吸着抽着吹着，实际上也能给过滤掉很大一部分在这个滤芯上。 有就比没有强， 有就比没有强。 对，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个儿不大的风扇，你可以搁在厨房， 对， 是吧，找 一烟也可以 犄角旮旯的搁在那儿，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必要专门安一个什么空气净化器嘛啊。 嗯， 那您还转吗？好吧，这也算我们的生活小妙招啊。 嗯， 回头你也帮我整治一个啊。好，还有45秒啊，我们来说一个这位听众的转让一辆小竹车，打算50块钱出手，请自取啊！他在柳芳南里附近，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581794110，13581794110。哎，应该还能再说一个， 能再说一个啊！嗯、来，三星稀土合金24公分的压力锅，全新的，带包装，150块钱，电话是13126716193，13126716193，东西在丰台区。 算了吧，好吧，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第二时段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 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在你身边，像是一切。你帮我来，我帮你演。帮帮帮帮帮。在你身边，像是一切。生活处处正能量，也让帮助传递。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大家反馈的信息吧。 嗯， 这位听众朋友说，谢谢强大的京城帮帮团，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呢，有好多爱心的朋友来认领我的小乌龟，现在呢已经顺利出手了，找到了新的主人，谢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他还分享了一个信息啊，昨天不是有那个小朋友得那个甲沟炎吗？ 对， 他说要转告他说呀，你可以去清华池二楼找专家。 啊， 说我之前呢也是得过这个甲沟炎，而且发炎了，去医院呢俩月都没看好。后来呢，到这个清华池专门治脚病的这个医院啊， 对对对， 说不到十分钟就搞定了。 嗯， 啊，他很专科嘛，说 是 治好以后呢，你也不能不管他，你必须要定期的修剪，不能让他再感染啊、破损什么之类的了。 尤其别再攒到那种程度哈。 对，只要发现那个指甲好像有点往里嵌了，就赶紧修理啊。尤其小朋友有时候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 嗯， 同样也是反馈。昨天有位朋友记不记得，他是想把自己家那皮沙发说地儿太占地儿了，换个布艺沙发。嗯，他说很快我就求到了这个布艺沙发，但是我没太明白您这个求到是怎么个求到的，是有人送给您了还是怎么着。他说布艺沙发我是求到了，但是我的这皮沙发呀现在没转出去，说谁想要我现在免费送给人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一个三人的两个单人的啊， 哦， 谁需要跟我联系，哦， 估计人家送给他， 我估计是。 对，人家也说我就送给你了，我也不用你这个，我确实我也没用。 对， 他这个也就没用了， 真的是爱心传递了，准备这是， 哦， 是吧？ 那太好了。那个皮沙发昨天我们看了一下，他其实转让的价格都不贵， 啊， 那现在他根本就不要钱了， 对， 是吧？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上门拉走就完了。 对，一个三人的，两个单人的啊，皮的啊，皮的。 13641061102 13641061102。 嗯，这位听众呢说想感谢网名叫春天的一位朋友教我装了电脑程序，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的口号是。 要想感谢我， 你不能全说了吗？ 不能啊，每次都是今儿开场你没说，我这可别扭了。 要想感谢我， 还得让我说下一句，你就只会是头一句是吧？ 请去帮助别人。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有听众不是经常会问到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缝纫机的配件吗？ 对。 好多都说在网上特别简单，说你京东商城网购，关键词一搜，缝纫机配件特别多，说您可以试试啊， 淘宝什么的也可以。 对，所以咱们还是有的时候有些小物件可能确实不太好买，得利用网络啊。如果您想去这个看见真东西的话呢，说奔珠市口南大街路西有一个卖缝纫机配件的，他买过。 行， 那么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解决这一老一小的问题啊。先说这个爷爷八十大寿送什么歌？ 哎，这个你之前是在节目里唱过《光阴的故事》是吗？ 我跟肖璐我们俩录了一版。 哦，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你人家 还有人记着呢。 对，人家说了，要这推荐爷爷呢，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头录的那首《光阴的故事》，说太甜了，比歌星唱的好。这个要是听不着的话，要不然你现在再唱一回。 太高， 人家的原话这是啊，这不是我说的， 没齁着您就行了哈。那原版，就我得找找了， 是 被香露藏起来了，你知道吗？他不跟我主持节目，他就把它给收起来了。那谢谢您还记得我们啊。要是我爷爷，我就唱给他听了。当然，那位听众朋友的爷爷也是我爷爷啊。来看看大家给推荐的啊。这位说80岁可以唱一首叫《百鸟朝凤》歌。把鸟写成乌了，应该是鸟吧？ 凤也写成风了。 好吧，百鸟朝凤啊。 但有两位朋友都提到这首歌了，另一位写对了， 那就适合这个年纪的人啊。 很有可能是对、 还有一位听众说给爷爷唱《小松树》，祝爷爷永远年轻。 问题是提这个问题的这位朋友，我们估计也得在20-30岁了，他唱《小松树》 应该会唱， 倒是挺活泼， 应该会唱啊。还有听众说可以唱那个《左三圈右三圈》。 爷爷你国语都不标准了，还人家跟你唱一样的。 对，说连唱带跳气氛好好啊。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健康歌 啊。对对对，健康歌啊。 对， 还有听众，哎，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 啊， 就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他说你不如问问你奶奶。 哎， 你想啊，风雨同舟大半辈子了， 对， 你奶奶应该最了解爷爷，可以问问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喜欢什么歌，或者说爷爷年轻的时候给奶奶唱过什么歌，比如说求爱的歌曲啊。肯定不一样是吧？ 对， 哎 对。 还有听众说你得问问你爷爷，或者你了解一下爷爷喜欢什么类型的歌曲。假如说爷爷喜欢唱戏，你可以学一段戏也不错、说年轻人唱戏也挺有意思的。 这难度稍微大点，不过 就学点简单的呗，那种戏歌也成 行。 还有听众说祝你平安，什么祝寿曲，这应该都可以在网上搜到的啊。 对， 说如果你奶奶还在的话呢，你就可以给他们唱最浪漫的事儿，一手牵着你爷爷，一手牵着你奶奶。 对对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让老人也感受一下这个年轻人听的这些歌曲。 最浪漫的事都算老歌 了。对，也算老歌，九几年的歌了，这是。 对，不行你就唱一个就是特别特别那个现在流行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这首吧，叫《醉赤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原名叫什么歌 啊， 都叫其中的一句最主要的歌词 叫什么呀？ 听听就知道了。 好， 这很中国风的一首歌。 累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就那一句，确认过眼神。对，我们也教大家一句流行语 啊， 咱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学着点 啊，以后孩子们回来跟你确定过什么事儿 啊， 你不用说行，这事就这么定了。现在年轻人都时髦，说什么叫确认过眼神， 就是不给买。 确认过眼神啊，就是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啊。 好， 阳城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最如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痕，今世半生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 这首非常中国风的歌曲， 嗯， 虽然它是一个流行歌曲，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也很喜欢这种中国风的歌，就是你细细去品味这个歌词的话，其实特别有意境。那位小也不能叫小朋友，可能跟我们稍比我们稍小一点吧， 一 啊， 对，嗯， 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尤其那一句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你想爷爷奶奶爷爷都80了，我估计怎么也金婚了吧，这一辈子走过来， 嗯，真是 这首歌其实也是挺有意境的啊。 嗯， 你听到了吗？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刚刚说完这个大孙子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孙子的事儿啊。 小孙子藏手机的事儿。 藏手机的事儿，藏手机的事儿怎么办呢， 嗯，两个解决方法啊，我们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呢是说，小孩啊，您要是给他手机之前要防范他要干这种事儿，您提前在手机上设一个一小时以后响的闹钟。 哎， 这个的话关机了也能响，在咱们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都用过是吧， 嗯， 你可以关机，省得夜里头被别的信息吵嘛。但是你即便关了， 对对对， 早上他也能出声，这样的话最不济孩子走了以后他你能听见他响。 对，其实老年朋友如果说就不存在被小朋友藏手机的时候，有的时候自个儿那手机也不知道就掖 哪 了，或者说搁震动你忘调回来了，你可以就是设定一个，比如说 每日 每日某 点 或者是3个小时五个小时让他闹一下铃， 对对对， 因为闹铃这东西啊，他即便是关机了他还响， 也可以起来， 他还响啊， 嗯， 这倒是一个挺不错的主意啊。 对， 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呵呵，出了个主意啊，属于这种斗智斗勇的。 对， 他说你不是藏我手机吗， 嗯， 行，那我就藏你玩具。 对 啊， 交换咱们， 对，我把你最心爱的玩具藏起来了，你看你这个找不着的难受劲儿，你知道了吧，你就不会再藏我的手机了。 这个是 嗯 慕容复的传人，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洗手盆啊。 洗手盆，嗯 嗯，有位听众特别好，他说我这有一富裕的， 对， 能不能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我送给他，或者跟他交换一下， 嗯， 但是这位需要求助的朋友他 没 留电 话。 对 对， 嗯，我们就给他提供一下我们听众说的地方吧，嗯， 行，这个他说在梨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梨园市场，那儿卖什么的都有。435公交车在三间房下车，路东远一点呢，就到新华大街坐667，到交庄户北下车，路西就是那大市场，您可以到那儿看看啊。 嗯，行。 还有一个找东西的，刚才这个找遥控器是吧？ 对。 平安里电子市场有一位朋友说呢，搬到了西四四条西口的南边，就是西四大街上啊。另一位朋友也提到了公交5轨107平安里路东下车，有2个柜台卖这类东西。 嗯，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就是分享其实也是一种帮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说，刚刚听的你们一个城市广播的节目教育面对面，说的是指导孩子学古文，他们说了个叫 粤文新诵的学堂，但是没有说联系方式，说哪位听众听得比较全，说能给说一下吗？说好像隐约听到的是什么东四九条小学自发的， 自发搞了这么一个是吧？ 啊，这是一条消息呢，还是说是一个活动呢？因为我们刚才也没有听到啊， 也没有听这节目， 对 对 对、 嗯，我们下来可以跟节目组沟通一下，问问的。 对，当然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听得比较全的朋友呢，您跟知道的话，可以直接把您了解的信息呢发给我们，我们就转达给这位求助的听众， 嗯、 好吧？ 好的。 还有问了个腾讯视频的问题， 对，这位朋友说谁能把这腾讯视频下载到 QQ 浏览器的桌面，我在腾讯有一个视频，他说我明白您说的那意思，您是想把您在腾讯视频上上传的一个文件现在再下载下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西是这样，一旦上传到咱们的这些网页的就是 APP 程序上的这些客户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您在下载回来的时候它那个格式都做了这种防盗版的处理，那个东西您在下载回来即便您看到那个文件，如果您不是专业人士的话，您也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像咱们平时常用的 MP4 啊 MPEG 啊等等这类的这个格式，这个比较困难。您要是我觉得您与其去腾讯视频上找您以前传的这个东西，您还不如翻翻您以前留没留过备份， 嗯， 把那东西找出来都比您这个要省事儿。 行，他也留电话了啊、嗯、有特别明白的朋友可以通过电话指导一下啊，18533627563 18533627563。另外就是有好多香水瓶的朋友啊我们听众也给提供了一些意见，不过大多数都是说就留着当摆设吧， 摆设了， 对、 啊、 因为香水瓶子它都是密封喷雾式的，其实你要说它用完之后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哦、 确实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你打不开嘛。 嗯 嗯，所以那个瓶子都很精美，一般就是当做工艺品放在一个好看的地方摆着了。 嗯， 然后这位听众说我也喜欢香水瓶，我就把它放在家里的装饰架上。 对、嗯、对， 还有听众说有些限量版的其实是有收藏价值的。 哦 啊，限量版的有的那种全球限量版的真的特别好看，你就留着吧。嗯， 其实是不是就是以前类似咱多宝格家里打一个、 啊、 然后都挨个搁上， 或者你弄一个小的多宝格摆上各种各样的，就当成装饰品啊，当然就是擦起来可能费劲。还有一个方法，就如果你实在说我没有这个爱好 啊，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收藏香水瓶，你可以上网上看看，你把它推荐给他们，比如他有人收购，就是买、 嗯、 就他自己喜欢嘛，他可以自己收了一些东西到网上去看一看，有谁愿意投这个啊。 确定您给的是收藏爱好者啊，可别给造假的人。 这东西好造假吗？根本就打不开那口啊！ 按说是 啊、 嗯，想打开那瓶就废了， 不像酒瓶子是吧？ 嗯。 好，我们抓紧时间呢，再来说说求购转让的信息啊。 先来看看求购的信息吧。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九成新的保险柜，1392029910213920299102。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旧自行车，能用就行，我就去市场买菜，电话是13472925623 13472925623。 这位听众呢想求一个就是残疾人摩托车的那个雨罩子， 嗯， 嘉陵的，他说以前啊有一个后来坏了，说哪位同志你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转让给我，或者说哪有专门卖这雨罩子的、 嗯、 能不能跟我说一下，那扇布有点大吧， 大，对，那盖汽车的、 嗯、行、嗯、电话是13521795925 13521795925。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小型的电脑桌，尺寸宽度呢都希望是在这宽度希望在65公分左右，别超过70公分就行，联系电话是13671025696 13671025696。 这位朋友呢想求的是小轮的变速自行车一辆，最好是24的22的那种公路赛或者是山地车，说希望样子能够好看一点好骑一点啊，电话是13801106610 13801106610。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小型的家用锁边机，新的或者八九成新，好用就可以，接受价钱呢他说根据品牌咱们再面议，13241058374 13241058374。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不锈钢的蒸锅，要双屉的，28或者是30厘米的都可以啊，他是住在 城区培新街，他肯定漏了哪个城区了？是东城 培新街在哪儿啊？你也不知道吧？ 培新是不是应该是东城的呀？ 啊，反正就是说是培新街啊。他说我这个腿脚不太方便，麻烦您给我送过来。 他没留电话吧？ 啊、哦，对对对，你 看、 啊、你看太粗心了、啊， 关键地址没有了。 那行吧，我们说下面这个吧。嗯， 求购两个，哎，这是不是就昨天说的那个？昨天那是转让的还是求购的？ 养金鱼的瓦盆 瓦盆，对，咱们就这两天，反正我说过一次这个信息。 我忘了，这每天信息量太大、啊。 对，直径45到50厘米养金鱼的瓦盆，最好在市区。电话是13501115320，13501115320。 好，我们再来说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苏泊尔的全新的火锅伴侣，说里面还有6只碗、2个汤勺，打算60出手啊，你得自取。让人自取的朋友，您一定得说一下您在哪儿啊，您上哪儿取去啊，是吧？ 对、 啊、您不能奔天津取去啊，那不合适、啊、是吧？您说一下大概我的方位，东城西城大概是什么街，是吧？电话是13661094574，13661094574。 火锅伴侣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就是肯定是吃火锅用的嘛，你想还有6个碗呢。 对 啊， 它里面有6只碗，就是说这伴侣还不是指的碗，我能想到的 就是锅吧。 锅呀， 哦，我猜不出来，别猜了，费脑。 我一想火锅伴侣，我就想的是麻将。 但是我觉得不是，应该不是吃的， 不是吃的东西， 对， 对对 就是 用 的东西，用 的东西， 用的东西。 嗯、好、 嗯， 这位朋友啊，有全新的小熊牌煮蛋器，可以蒸煮虾、热牛奶、馒头等等，原价60多，转让价30。联系电话是13601334561，13601334561。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虎丘牌的相机，他给我们发了个图片啊，就是那种过去老式相机，就120的那种。 120的呢还是？ 啊，20块钱就出手。我看你没看见吗？ 我没看见。 你不应该让我说什么？ 不是， 自己偷偷收了。 对，但 是 按规定我们是不允许参加的。那这个真的是，就是谁拿着就算抄着了。 就我觉得我没说错的话，应该就是啊。你可以搜一下，他刚才发了个图片，虽然有点虚， 哦、待会儿我找找。 但是那个相机啊，就过去那种。嗯电话是13161362012，姓穆的一位先生啊。 我们家原来有一个，但不是这个。 我们家有海鸥的， 海鸥的 啊、 嗯， 对， 让我爸给送人了。 恨的我呀 ， 特生他气哈， 真是。 13161362012，我们家也有，我们家有俩呢， 还有 一个是拍的，一个是那种拖着， 就是拖着 的。 现在 壳的， 现在还有吗？翻得出来吗？ 没问，不知道。 找找归我了，你那个我总可以要吧？听众朋友的我不能拍。 那就不是20出手了，哎、我要当收藏品出手了。 狮子大开口。 好，这位呢想转让的是女士用的带花的双层布的遮阳伞。 这形容词 啊，还有95成新呢。说25还能商量啊，他在杨桥附近。羊写错了吧？ 对， 您说您住那儿，您哪个羊您都没弄清楚啊？是3点水那个羊啊？ 写的羊闸的羊。 对，15210529181，15210529181。 这两个呀，合在一起来吧。家里有一辆20折叠自行车，孩子上高中了，买的时候800多，品牌车8成新，本想让孩子骑车上学，结果后来呢，为了方便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了房，这车就用不上了，旅行上楼都很方便，适合6岁到11岁的孩子骑，现在260块钱转让，联系电话呢是13693271409，13693271409。另一位朋友也是一辆20的折叠自行车，85成新，孩子大人都能骑，转让价100块钱有商量，在远大路也请您自取，电话是13522324608，13522324608。 这位听众呢有韩帅牌的，哎，哪去了？ 负离子空气净化器、 啊、 F9 型的，全新的，没开包装，转让价500，有商量，东西在朝阳东坝，电话微信同号13611115205，13611115205。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大兴龙湖天街悠悠堂的游戏卡一张，说里面那卡呢还能玩10回呢，有70左右的游戏币，说我那儿离得有点远、 啊、 所以不太方便、 啊、 那谁住那附近啊，想去玩的话可以便宜的转让给您啊、 嗯、 放假了嘛，就带孩子去逛街的时候可以玩一下啊。电话是17600398106，17600398106。